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是说原来每年呢就地球经过嘅时期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流星雨，但好得意喎，就係呢流星雨呢就真係要好多嘢配合呢，有时呢一年呢係完全唔起眼嘅，即係嗰啲流星係少嘅，但係有年呢就会係好多嘅，咁呢个呢就天文学家可能佢一早就研究定啦，咁所以我自己所以睇呢个五大天象嘅我而家讲嘅第一样啦，咁今日一定讲唔晒㗎啦，就係狮子座流星雨，係2002年嘅，眨下眼13年前啦。当其时呢就好虚撼嘅，因为天文台一早已经发放咗呢个消息啦，太空馆亦都发放咗啦，就话今年嘅狮子座流星雨呢应该几壮观嘅。咁就係狮子座其实就係春天出现㗎啦，咁嗰时係咁上下啦，咁但係都唔係嗰时唔係春天嚟嘅。点解呢？因为佢係好深夜先至出现嘅。所以係我记咗应该11月係秋天。咁但係秋天呢其实本来就睇唔到狮子座嘅。但係因為佢係好深夜㗎嘛，其實個慢慢連春天嘅星座都升起咗啦，咁樣樣。咁我呢就係好記得當年呢好多人就報道啦，特別係電台啊，即係電視啊，咁樣就話去邊度睇。咁就話去邊度冇遮擋啊，又要夠黑啊，好多偏遠地方啊，提出好多嗰啲咁樣嘅地方啦。咁但係我心諗啦，嘩咁夜，即係佢好似話最極直嗰陣時呢個風直呢係凌晨唔知兩三點嘅。我哋咁夜去到咁遠好麻煩㗎喎，咁樣係咪交通好麻煩嘅。咁其實第日又要返工又要返學㗎嘛。咁我話唔係啦，我覺得呢因為佢原來風直嘅時期呢嗰個獅子座呢應該都升到好高嘅。即係我睇曬啲資料啦。咁升到好高嘅時期就係差唔多近天頂，嘿去邊度睇都得啦，即係只要冇乜遮擋同埋冇乜燈光，就俾我諗到一度啦。我就同老婆講，我話喂唔使好似啲人咁啦，又去到咩石澳啊、清水灣啊、西貢啊，又咩船灣探水回大坝、萬宜水庫乜唔使嘅。我話呢我哋走上山頂，就是、太平山山頂嗰度呢，其實呢只要就周圍冇遮擋啦，都夠黑啦，咁我呢其實望上天應該睇到嘅。咁就搏一搏喇喎，咁老婆都信我嘅，咁嗰陣時呢同阿女就02年係啦，啱啱10歲啦女。咁嗰陣時呢我哋就一家三口，但係呢仲裝埋我有一個朋友仔嗰、那個朋友仔呢其實而家係補習天王嚟㗎，仲打緊官司㗎，我唔講個名啦。咁當時呢唔好講唔好講咁樣呢，但佢就同個女朋友，咁佢同個女朋友呢就話即係知道我哋會睇呢，佢話栽埋我哋，咁啱啱好我哋架車裝得曬，咁我哋呢就五個人呢就出發當時我哋住喺灣仔後面嘅堅尼地道，咁就真係呢好快脆就上到山頂啦，嘩果然我哋11點幾先上到去，因為我知道冇咁快嘛，去到係冇人嘅。但係竟然嗰個小賣部呢係有開喎，即係嗰個小賣部個老闆呢就好嘢啦，因為你而家上山頂啦，即係話能夠揸車上到去最高嗰度啊，嗰度有 風 啊，嗰度有一個艇仔嘅，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凌霄閣嗰度喎，凌霄閣仲要上喎，揸車係可以上到最高嗰度嘅，咁嗰度呢其實有個小賣部嘅小食亭嘅，11點幾仲開喎，咁我啊呢個人好嘢，佢係聽到新聞知道有流星雨所以佢開，咁我真係當時買啲即係熱維他奶飲啊，好正啦，係咪可以有魚蛋食嘅添。 冬天嚟㗎。 11月涼涼地㗎，好舒服嘅。咁但係呢就見到有一男一女，中年男女，咁唔知係拍拖定咩啦，偷情我唔知啦，但係總之呢，咁但係佢心裡佢哋都走咗嘅。於是就剩返我哋五個人，我哋五個人呢就係喺嗰個有一個艇啦，但我哋就嫌嗰度都係有啲燈光，就走咗去下面有一笪好大塊嘅草皮地。即係如果大家去過扯旗山頂你知啦，咁嗰塊草皮地呢周圍真係比較黑嘅，我哋就帶曬啲沙灘石瞓喺度睇，咁大概呢其實好似點零鐘就開始嚟啦，我唔記得咗，即係12點幾1點就開始嚟啦，之前呢等都冇乜嘅，咁但開始呢就梗係好疏落啦，一粒隔到好耐先又一粒，咁我哋數喇，咁然之後我哋三個人呢，佢哋嗰個二人世界呢就特登叫佢哋就瞓開啲行遠啲，佢都唔想咁近啦。咁我哋一家三口呢就瞓喺個席度呢就係一齊數。咁數嘅時期呢就話我哋負責監察唔同嘅方位嘅天呢個天空。 哇 咁睇。咁於是就數啦。咁樣就知啦，越數越興奮啦，因為越來越密㗎嘛。最後呢我哋睇到差唔多接近三點。兩點幾未到三點，咁我話都差唔多啦，女攰啦，佢得十歲嗰陣時，咁於是我就話我哋收工啦，都差唔多啦，咁嗰陣時我哋三個人加加埋埋，因為我哋話開頭就話嘩嘩嘩咁啦，咁但係心裡唔好話啦，直情數 number 啦，咁好似26咁樣呢個27咁樣啦，28咁啊，卒之我哋呢係接近係300粒 哇，即三個人加埋，係啊，我哋三個人應該係200幾粒啦，可能未到300嘅，一晚睇到即係兩三碟。咁最後咧，我哋就同個朋友講，喂，走啦，咁好啦，走啦，咁我哋五個人咧就卒之就落翻去嚇，我就唔記得有冇送個朋友翻屋企。 佢哋幾多粒咧？佢哋 啊，因為照計都冇車坐嘅咧嗰陣時， 佢哋 冇我哋咁多啊，好似可能都係融融細雨啊，花節咁樣啊嘛，係嘛？咁於是咧，我哋數得多嘅，但我好記得嗰次咧就點樣樣咧？第二日其實咧係要翻學嘅，我就同個女講，我話女唔好翻學啦，因為嗰陣時翻到三點幾啦，瞓落牀係嘛，最快都咁我話咧，你瞓得幾多幾多咁樣，我話告假添，咁於是咧我就打電話同學校講告假，咁然之後咧就我就寫封信， 哇！ 再第二日咧就真係翻學啦。即係休息咗又第二日翻學咧，但係我就叫阿女咧打封信翻去俾班主任。咁我封信咧，我好記得嘅就寫咧，就話咧係點解咧小女咧就係昨日冇翻學咧，就係因為前一晚咧我就帶咗佢去睇呢個流星雨。咁我話咧呢個咧係自然界嘅呢個奇妙㗎嚇，好壯觀嘅天象咧，我覺得咧係佢嘅教育嘅好重要嘅一部分。咁啊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咁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啦，懇請咧就係准許佢放假一天啦咁樣。咁樣咧阿女就帶封信翻班主任啦，之後就冇曬下文啦。咁冇曬下文即係。 應該 即係班主任接受咯，係嘛？即係佢冇打電話嚟差我就得啦，冇打電話嚟扮我就得啦，係嘛？咁佢都接受到我解釋，咁我覺得呢個當然啦，係一個好合理嘅解釋嚟啊，係嘛？翻少一日學有咩緊要啫？但係你 miss 咗一個獅子座流星雨，就好大損失啦嘛，係嘛？咁我當時我覺得我係完全係即係所謂英明嘅決定嘅，啱唔啱啊？嚇！咁呢個就係獅子座流星雨，2002年12月嘅。咁另外咧一個咧。其實亦都有啲人都係計埋五大或者六大嘅，其實真係任你數嘅啫，都係同流星有關嘅，所以我呢度都講埋啦，就叫做火流星。 哦， 火流星 其實即係咩啊？ 經過埋大氣層燃燒。 係啊，其實係特大嘅流星。 哦， 就係話因為佢嘅體積夠大。 係、 哦、嚇、哦啊，但其實幾大我都唔敢肯定啊，可能其實咧一個拳頭咁大已經係火流星嚟㗎啦。係，因為大部分嘅流星我都講過啦嘛，佢跌入大氣層嘅時期咧，即係細過一粒芝麻㗎，即係我哋平時睇嘅。流星呢其實佢係細過一粒芝麻㗎。 咁、啊、 係但係佢個摩擦生熱已經係可以產生嗰啲一瞬一劃而過㗎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佢唔係粒芝麻而係粒綠豆或者粒菩提子巨峰提子、啊、或者一個薯仔或者一個拳頭、啊、或者一個西瓜咁、啊、樣呢就其實已經係可以有條件變成一個火流星啦。咁、啊、火流星呢、啊、其實真係喎我就最近又睇得最精彩嗰次呢我其實講過㗎、啊、不過就係、是、我今年年頭去紐西蘭㗎嘛喺、紐西蘭嗰度呢就係、是、有一幾日呢就叫 farm stay 就係去咗一個農場嗰度嘅一個農場主呢其實佢就將間屋裝修過下可以招呼你哋去住呀、啊、包食呀、啊、咁樣嘅。咁但係呢去到其實第一晚啊夜晚睇星啊我帶曬成班團友啦我哋12人咁上下㗎一出到去就我講解冇嘅耐就都未點開始講解就啲人就嘩嘩聲咁好彩我都及時望過去真係就見到一粒呢明亮都不得了直情係耀目嘅、但係好斜下嘅即係喺近地平線嘅一粒流星咁劃空而過喎、啊、即係又唔係貼近啦但係即係唔係喺天頂嘅咁樣啦嘩我哋啲人好開心啦係咪就係咩嚟㗎我唉你哋真係好彩我睇幾十年先至係睇咗一兩次你哋一出嚟就睇到啦咁呢啲就係講彩數啦咁樣呢就叫火流星英文呢其實佢有一個特別嘅名俾佢叫 Bolide B-O-L-I-D-E Bolide 咁樣呢啲火流星最勁嗰啲呢其實呢係咩呢有聲同埋有煙 有聲啲喎 有聲有煙嘅最勁嗰啲但嗰次我哋呢可能佢都係比較遠離我哋比較遠咁所以我就睇唔到有聽唔到聲呀又睇唔到有煙呢但如果你係好彩即係個火流星真係穿越大氣層其實同你個即係所在嘅位置唔係太遠嘅時期即係喺你上空附近呢其實呢係有機會呢你係聽到聲即係嗰啲聲呢直情係叫音爆叫做 Sonic Boom Sonic Boom 因為其實佢穿入大氣層嘅時期一定係超音速嘅、其實係超音速嘅、Supersonic 嘅同埋呢有時呢因為佢燒得勁嘅時期呢佢粒火流星燒失咗但係原來個天上面呢仲有一條咁嘅煙跡即係好似食完煙噴咗嚟一條少少嘅煙跡嘅、因為佢開始有些要風吹過嘅時期呢佢剩返係啦係啦咁有啲咁嘅煙跡嘅係其實我都見過嘅咁所以呢一種呢就係好勁嘅火流星咁但係火流星呢就因為我咁講逢係隕石呢 即係真係佢有機會跌到落嚟地面嗰啲咧，其實基本上一定係火流星㗎啦。即係佢係火流星，佢先至有機會係形成隕石。咁、但我諗邏輯上咧，雖然我冇好清晰睇過啲天文直書嘅書籍係咁講啦，即係話火流星就唔一定會導致隕石嘅出現，即係隕石就係最後跌到落嚟地面啊嘛。可能佢都會燒曬都唔定嘅，但係隕石咧。就差唔多必定係火流星嚟㗎啦，即係你能夠靜，即係消靜有一嚿嘢跌到嚟地面俾你執到嘅咧，嗰啲一定係火流星嚟㗎，咁、當然如果講呢啲咁樣嘅隕石雨啊，其中一個隕石雨啊，而家唔係流星雨添喎，流星雨咧基本上就冇嘢跌落嚟㗎，我都講啊，好多都細個粒芝麻㗎嘛，但佢已經係流星雨嚟㗎啦嘛，但隕石雨咧有一個好勁嘅。就是我差唔多啱啱大學畢業咁上下嚇，即係你哋未出世㗎啦，應該係七幾年嘅啊，七幾年嗰陣時咧喺吉林省。是有一個好出名的隕石雨啊，咁樣咧就係、嗰啲隕石最大嗰嚿咧係好似成個大過成個雪櫃嘅，好大粒嘅，即係如果你砸到，如果俾你打中就死梗噶啦。但係有當然就好多細噶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咁啱嗰陣時去咗太空館做，啱啱畢業出嚟就教書教幾個月，然後就轉咗太空館。太空館嗰時適逢其會，就竟然遇到一個歧視，就係、一個大陸人。佢以前原來就喺吉林嗰度做醫生嘅，但佢竟然咧就即係嗰陣時係其實啱啱改革開放啊，其實嚇佢就唔知點樣搞到咧，就同我老婆一齊落咗嚟香港啊。咁但係就陰公，因為佢香港嚟講就唔承認佢個醫生資格咧，佢就走去喺屯門嗰度做苦力。但係原來佢當其時咧就係吉林隕石魚咧，佢喺現場就走去執，佢執咗幾嚿。就收埋咗，咁其實佢都好冒險嘅，因為你即係大陸嚟講啊，呢啲係國家財產，你係偷嘢，咁但係咧佢就覺得係好珍貴嘅寶物嚟嘅，咁佢嗰陣時咧就走嚟揾我哋太空館，即係輾轉問咗，就揾當其時太空館嘅館長咧就係廖慶齊先生啦，咁就嚟同我哋講咧就話想賣俾我哋，咁樣咧，於是啦廖慶齊咧就接見佢啦，就揾埋我啦，同埋另外一個同事，我哋三個太空館同事就見佢一個人。即係佢一個人嚟啦，太太冇嚟啦。咁佢又講講佢個背景啊，又攞埋佢個醫生證俾我哋睇啊，即係佢話嗱，我係醫生嚟㗎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又想賣俾我哋咧，就幾多錢啊咁樣。咁但係阿廖生就好熟嘅呢方面嘅嘢，因為廖生啊去過好多外國嘅天文館啊。咁佢都知道咧，其實呢啲隕石係有個公價嘅，差唔多。啊、即係除非你有咩好特別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話唔知幾多錢美金一百克咁上下啦咁。咁你睇一睇，哦，你呢個隕石、啊、就佢竇一竇，佢就知道哦幾百克啦咁，幾百克哦，原來加埋就咁多錢， 好失望啦， 就幾百蚊美金。 佢諗住唔使做苦力啊嘛。 係啊，我記得好似講緊係幾百蚊美金啊，就頂多，即係唔係好多嘅幾百添，即係唔係話八九百嗰啲嘅，即係都係 low end 嘅。咁佢一計起上嚟，嚇、啊，原來得咁少錢。哇！嗰種失望嘅神情咧，我當然係件好心酸， 因為佢做緊苦力噶嘛。 係啊，即係佢以為哇呢、這個隕石咧，甚至可以幫到佢脫貧啦、啊、咁樣。但係原來蟹係好珍貴啊！講真，一粒石仔係嘛，譬如幾百蚊美金，你話佢珍唔珍貴啊？好珍貴， 肉眼都可以分析到人。 啊，問得好啊 ，Thomas。嗰陣時我就做咗一樣嘢啦。阿廖生叫我帶埋呢個人，帶埋呢啲石。特登走返去，即係我嗰陣時我畢業咗冇幾耐啫，我離開咗 Hong Kong U 冇幾耐，但係就叫我特登返去呢，就香港大學陸幼堂啊，仲係向山嗰邊，有個 office， 原來佢識嘅有一個地質學家，阿廖生識一個地質學家，係港大嘅一個教授，地質學嘅教授，咁樣呢，直情呢，就揾佢去鑑定。咁原來去到嘅時期呢，原來嗰個地質學嘅教授呢係有同吉林嘅天文學家交流，佢直情佢台面有個錦盒，入面都有呢個吉林嘅隕石，佢即刻攞出嚟比較，佢話係真嘢堅料咁、啊、所以佢真係我開頭以為話死啦，去到會唔會我開頭仲懶咩，會唔會要用到嗰啲叫咩用呢、這個 細事就係嘢， 咁我仲以為要用啲好高科技呀、啊、又用啲咩溶劑溶咗佢呀，或者用激光射下佢呀，用嗰啲咩叫色層分析法呀chromatography 呀咁樣添，我以為係㗎，我以為要做好多測試㗎，點知去到嗰個教授坐低同我哋傾兩句，佢就攞喺台面嗰度攞出嚟個錦盒，哦，呢、這個就係我啲吉林呢啲俾我睇呀，咁又攞嚟睇，睇睇差唔多啦，係啦啱，我嚇原來咁易起㗎咋，但係呢啲咪叫專家系統啦，專家啫，專家啦，原來係咁樣樣嘅，乜嘢實驗都唔使做嘅，咁嗰個人本來就好開心嘅，因為嗰陣時未講價錢嘅，所以我咧就當我記得係七月嚟嘅，嗰陣時好熱好熱嘅，就。我同佢搭巴士咋嚇，搭23號巴士，因為上咗去做完翻落嚟都未食晏嘅，嗰陣時已經好晏啦，但係佢好似係朝頭早嚟嘅， 咁但係入到去阿廖生 office， 佢就於是就同佢計數。啊，你個重量大概咁樣，價錢大概咁樣，嘩，佢真係失望到不得了。到最後講咗好耐呢，佢就唔咁講，佢話唔緊要啦，我粒石送咗俾你哋啦，我都唔要啦。你有冇呢個任何嘅職位你安插俾我得㗎啦，就算係最 basic 嘅都得㗎啦咁。咁但我哋真係冇職位啱佢。咁佢最後好失望走咗。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再講埋呢個故仔。